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说起高山滑雪运动，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那些惊险而又刺激的画面。运动员倪月明这几天给我们普及了这项运动的特点。那么说起比赛场地，对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，倪月明赞不绝口。 大家好，我是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倪月明。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场地，位于延庆小海坨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，难度如何您知道吗？小海坨比较就是多样化，就是有包啊，然后有转弯啊，然后还有左边点就是那种起伏不定，然后这个弯可能往左偏一点，那个弯可能往右边偏一点。我感觉就是小海坨这条赛道啊，在我比赛这些以来我见过是最难的场地。因为我们比十四冬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载一小半，因为上面就没滑没弄好，这给我感觉就难度已经，速度也很快，难度也很多，就是有起伏的包点，还有转弯，就是这些连贯性的小包非常多，这不确定因素很多，就是每趟都不一定是敢说我怎么样，不可能的。因为首先的场地它还不一样，就算你天天在小海坨滑，但是你每天早上上去，你可能滑，今天假如你滑这个可能是60迈的速度，你明天上去可能就是80迈的速度。你每天就在这一条场地上，但是都是感觉是不同的。我们穿那个竞速那个就是连体衣吧，我们那个连体衣是通过风阻测试的，必须都是 face 认证，就是那种减少风阻。突发的状况很正常，就是现在就是奥运会冠军呢，或者是世界杯世锦赛，有些东西是咱始料未及的。那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，咱也不能太着急嘛，因为都没接触过这个项目，所以就从坡度低一点，慢慢难度一点一点增大，这样往上涨。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？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再次感谢倪月明的介绍。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，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敲黑板、画正点，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。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，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